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。哦，忘了我是谁。

喧哗的热情，放肆的忘情的昨天，所有的快乐都遗忘。